幸福的里面，从自己获得完美的我该有功夫，把这父母对吧去了没有，还送过妹子几个做了这样的满足送过一样，我父母来把这个功夫上面的不能够让人家上面，因为我能在一路上我也就是他他刚刚的我的罪一定要把你上面上面的功夫一路上上面上面人 Thank you.